谈恋爱，然后觉得恋爱谈久了，然后两个人相处久了，就觉得感觉累吧。后面就慢慢的越来越喜欢独处，然后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那种安静，那种自由，那种放纵，感觉一个人的时候比较的，那心里面可以得到那种放松，还有很安心那种感觉吧，不用顾虑别人的一切感受，自己想干什么就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得到一种很放松的、很愉悦的心情。一个人真的特别的自由，特别的舒服，特别的自在，特别的轻松。跟着自己的年龄慢慢的越来越长大了，感觉一个人虽然有时候孤单，但是也不会孤独吧，那种感觉真的很好的。 少女时期的我们总喜欢任何场合都是结伴同行，不过慢慢的随着时间与环境的变化，就只能被动的习惯了一个人。再之后来，经历了很多事的我们又喜欢了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散步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搭公交，以及一个人走夜路。我本人喜欢一个人走夜路的感觉，而且并不觉得孤单与恐慌，反而是有一种瞬间对精神放空的感觉，轻松惬意，貌似脱离了世俗，走进了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世界，不受任何责任的束缚。总的来说，我还是觉得一个人挺好的。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两个人在一起，觉得两个人腻在一起的时候就拥有了全世界，但是自从结了婚以后就特别想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，哪怕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就静静的发呆都觉得是开心的。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结了婚以后，有很多很多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不会暴露出来的问题，然后结婚之后呢，繁琐的事情也特别多，然后就特别想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，觉得还是一个人的好。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，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，告诉我你一个人的时候过得好吗，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周佳宁的网友。孤独有时候也并不是件太糟糕的事情，与嘈杂比起来，安静却孤独的生活仿佛还显得更妙一点。或许至少得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几年的时间，一个人必须要自己生活着才是对的，否则怎么能够听到自己的节奏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打了很久的电话，灯全部都关着，那个人问我是不是觉得孤独，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世界上也许没有人会觉得不孤独，可是如此说出来又觉得哪里不对，所以我告诉他，每天我一个人走在路上，走过天桥，坐在车里做饭，几乎一个人做所有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节奏，慢慢的从四面八方流淌过来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以一种与以往不一样的方式存在着。我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， 听到自己的身体里也在发出与之相应的微弱的声音。前几天北京下了很大的雪，晚上从朋友家里过完新年出来已经是凌晨三点，开车沿着京沈高速回家，突然在雪地里失去控制，就这样迎头撞到了护栏上去。撞上去的时候，虽然心里想着完蛋了，会不会翻下去，但是其实也只是松开了刹车，打了几圈方向盘，连尖叫都没有，喉咙里轻轻发出哎呀的声音，接着世界就安静下来。我不愿意走出车门去看车子的破损程度，缓慢地在路边停下来。我给几个或许还醒着的朋友打了电话，说了些睡眼惺忪的话。看着车窗外越积越厚的雪，昏暗的远处又慢慢打过来的车灯，并没有觉得太难过，顶多是有些沮丧。因为本来还想着要去超市里买水，结果还是开着灯都亮不起来的车去了凌晨四点的超市。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声，马路上没有人，像世界末日。担心滑倒，我竟然从喉咙里嘀咕出一句话来，大概说的是就快好了，就快好了之类的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我竟然开始对自己说话，这可不是喉咙里发出一个像哎呀这样的象声词那么简单，而是我自己在凌晨四点的便利店门口拎着一桶水，蹲在地上看了会儿从车里滴出来的黑色液体到底是油还是防冻液，然后自己对自己说起话来。这是我一个人住的第三年。看高木直子的一个人住第五年时还在上海，只记得他的某本绘本里有关于一个人做饭的段落，说的是他每次做米饭都会做好多，然后他就把它们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放在冰箱里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段记得特别清楚，把米饭冻起来，每次要吃的时候只要把一小份拿出来加热就可以了。我想象了一下，确实觉得用电饭锅蒸出来的一大锅饭总会让人产生一筹莫展感，而分成小份冷冻起来就很方便。想吃咖喱的时候只要拿出一份来与咖喱一起加热就好了。后来我来到北京，住在东南角的小屋子里面。刚刚搬进来时有个朋友过来帮我做饭，他帮我包过两次韭菜鸡蛋的饺子，摆满冰箱的两格冷冻格，又帮我做了一锅牛肉香菇酱，很咸。他说这样每次下面条的时候舀一勺放在里面就好了，这样 这些东西我存在冰箱里，很耐心地吃了好久。有一天与有些日子未见面的朋友吃饭时，他端详我后若无其事地说，你胖了，是吃面条吃太多了吧。那时刚刚开始自己做饭，基本会做一些能够放在一起煮的东西，比如常常一把蔬菜一把羊肉一把面条煮在一起，或者也会把蘑菇番茄香肠玉米粒与米饭放在一起炒。因为总是贪心以及掌握不好分量，烧得太多是经常的事情。但是一个人面对一整锅的食物，倒也可以安安静静地吃好久。吃不完的部分就都倒进马桶里扔掉，也并不觉得可惜。反正做得好吃，做得不好吃，做得多，做得少，也都是一个人的事情。倒进马桶里这种猥琐的事情，也都没有旁人会看到。这样一切，就都变得心安理得起来。其实菜市场一直是我喜欢去的地方，碰巧家门口就有个很大的农贸市场，每到傍晚的时候，两边马路上也会摆满各种新鲜蔬菜、鱼、水果，有时会有些奇怪的东西卖，比如说有年开春突然推来辆堆满春笋的三轮车，我从那儿买过一次笋，但之后那辆推车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不过幸好这样一次啊，我买了一整捆，之后就慢慢做，腌笃鲜呐，竹笋烧红烧肉啊，烧猪脚啊，烧蹄膀啊。吃了好久好久的笋，而每天快要落市的时候，所有的蔬菜都在暮色里摆成一堆一堆，每堆1块钱，各种人耐心地蹲在地上挑挑拣拣。有过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有习惯一个人面对北方天暗得过早的黄昏。也在博客里写过那种路灯刚刚要亮起来时会有夜盲症般的绝望。有个朋友坚持在每天的这个时候打个电话给我，跟我聊会儿天，以为我会好些，其实完全不会。这种事情只会更提醒我多么憎恶电话、MSN、email 这些只因为距离而存在着的东西。我所渴望的无非就是坐下来面对面的聊聊天，10分钟也好。所以后来当傍晚快要开始的时候，我便拿着钥匙和零钱出门去，有时候戴着耳机，有时候只是这样漫无目的的去菜市场里走一圈，或许会看到有卖非常稀罕的豆苗或者芦笋，而周围永远涌动着热气腾腾的生机，羊腿整只整只地挂在钩子上，鱼头被切下来堆拢起来，利落地刀起刀落，所有人都大声说话。卖馄饨皮儿的小男孩与我最熟悉，因为北方的人不吃大馄饨，他对于我描述的那种厚厚的正方形的馄饨皮儿感到很困惑，而每次递给我切成梯形的薄薄的馄饨皮儿时，都要不好意思地笑。好像就这样， 忘记了一些生活中最初所感觉到的困难，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好像自己的旁观者一样在生活着。倒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做各种食物，在北京所无法经常吃到的食物都自己能够做出来，咸菜肉丝面、炸猪排、菜肉馄饨、黄鸭菜汤年糕，这些都突然之间自己会做了。过去并不是不会做饭，但是自己从来不觉得好吃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再也不喜欢出门吃饭的人。冰箱里永远囤着各种蔬菜，冻起来的骨头汤，或者可以吃好多顿的咖喱。当有一天半夜里自己炸起肉丸子来的时候，我才真的觉得匪夷所思。第二天也并不请人吃饭，所以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炸这些肉丸子是要干嘛。想起的是很多年前，半夜里觉得饿了，就跟男朋友一起走路去吃路边摊的水饺。记忆里有时候是春天，路边的泡桐树掉下花朵，有时候是冬天，两个人穿着很重的衣服，说话时空气里都是雾气。我也不明白为什么，明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更应该学会做饭呢，明明那个时候才更有爱的呀，为什么能够自己做出各种食物的时候却已经是一个人了呢？后来我想，当我不是一个人生活着的时候，我担忧着的事情太多了，而生活的质地却又仿佛离我如此遥远。没错，现在我失去了很多快乐，但大部分的时间与自己相处，感知却变得非常清晰，记得住很多细节，甚至知道每天路灯是几点钟亮起来，又是几点钟暗掉的。所以与失去的那部分快乐比起来，又多出来这些或许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用处的知觉。其实本来关于一个人生活有很多可写的，比如说我总算也是一个人生过病，一个人坐很远的地铁去买了车，又一个人一路熄火的开回来，一个人喝醉以后趴在马桶上吐到要昏过去，总之做过所有一个人生活着的人做过的事情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当落笔要写的时候，写下来的竟然全部与食物有关。仿佛一个人生活了到了第三年，终于给自己找到了一种能够坚定而且孤独地活下去的方式一样。住在四合院里的女朋友在冬天的晚上喜欢裹牢一件棉衣，站在院子里看会儿天空，能听到树叶落到地上的声音。她喜欢买一瓶黄酒，喝几口以后就要在房间里面转圈跳舞。每个人都能够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，并且变得不能自拔。最近我看完了村上春树的新小说，也看完了青山七惠的新小说。撇开别的不说，单单是那些对于一个人有节制的生活者的描写就已经吸引了我。这差不多是独居的人才会产生的一种惺惺相惜。我喜欢看村上春树描写天无做饭的段落，切菜炒菜之间只是按照步骤而来，脑子里却全然想着其他的事情。孤独有时候也并不是件太糟糕的事情，与嘈杂比起来，安静却孤独的生活仿佛还显得更妙一点。或许至少得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几年的时间，一个人必须要自己生活着才是对的，否则怎么能够听到自己的节奏？一旦他流淌出来，走在马路上，坐在地铁里，独自待着的时候，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任何时候，他都会在那儿

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在面上表现出来。有时有的事情要藏在心里，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表现。相处舒服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相处在一起让人感到很不自在。要建立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，忠于自己，一定要酷一点。自己要有一套为人处事的原则，不要见风使舵，也不要随大流。有自己的主见的人，往往都能成功。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受男人喜欢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一套特殊技能，学会对谁都不会主动的动情。去见你想见的人，做你想做的事情，趁着现在还有动心的能力。人生苦短，趁着自己还有动力能做事情的时候，早点去做，不要以后留下遗憾。多反省自己，也要多总结过去。人难免有犯傻的时候，因为年轻，所以总会遇到一些伤害我们的人。有过好意被辜负，其实也没关系，这总是要经历的过程。每一次的经历都要学会做好总结，以免下次再犯。多碰壁才能多反省，才能够变得更好。记得，当你变得优秀的时候，自然有人会与你并肩同行。学会将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，学会不把别人说的话太过于当真。你要学会降低自己对别人的期待。人永远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在这个层面上来说，我们永远都是孤独的。所以啊，不要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也不要对别人太过在意。你应该学会用一种无畏的态度去对待身边所有的人和事。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千万不要去将就。你喜欢在职场上拼出自己的一席之地，那就去努力。你喜欢在小城市安安静静的过点与世无争的生活，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，我相信你也有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想要的人。做自己想做的事儿，争取自己想要争取的人，过自己想要的人生。不要去妥协，更不要去将就。学会对过去的自己告别， 不会再穿的衣服，不会再用的东西，以及不会再联系的人，一定要学会断舍离。他们占据了你身边的空间，为你累积了太多的负面情绪，所以你想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，那就学会彻彻底底的跟过去道别。不管是过去的人还是过去的事，既然过去了，那就让它彻底过去吧。最后，做一个善良的人，不管这个世界是否让你失望了，我们不能去要求别人，但是我们可以学会要求自己，不去伤害别人，也要保护自己不被别人所伤害，尊重每一个人，也尊重自己，做一个让人喜欢、温柔又温暖的人，好吗？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，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，只是我早已经遗忘，当初怎么开始飞翔。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，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但我也渐渐的遗忘，当时实在要有人陪伴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自己对话谈心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，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。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自己对话谈心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，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。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

前阵子和朋友聊天，他问我，你什么时候谈恋爱呀？谈什么恋爱呀？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啊。我一脸傲娇地回复他。可其实只有我知道，我真的有太多时刻想要有一个人陪在我身边了。比如上周空调坏了，我忙前忙后联系物业，让他们帮我修空调。比如昨天灯泡坏了，我买了新的灯泡，找来梯子，自己换好了。比如最近我感冒还没好，我又去药店买了好多药，每天都会按时吃，还会叮嘱自己多喝热水，早点睡觉。我总在想，如果有人陪在我身边就好了，这样他就会帮我联系物业，帮我换好灯泡，还会每天提醒我记得吃药。可是没有人在我身边呢，那我就得学会把自己照顾好。我得让自己知道，我才不需要别人的照顾呢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前几天我叫了一辆专车送我去公司，司机师傅很健谈，跟他聊完之后，我觉得生活里有些苦是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。司机是山东人，妻子和孩子都在老家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北京。我说，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接来北京呢？你一个人多辛苦。司机憨憨地笑了一声，然后说，我不想让他们跟我来北京受罪，家里的生活挺悠闲的，我一个人在北京就够了，我在这儿可以多赚点钱给他们。那你想他们了怎么办？那就视频呗，不过没能陪在他们身边，真是觉得惭愧。那你有压力大的时候吗？也有啊，单子不多的时候就会挺郁闷的，想家的时候就回家自己喝点酒发泄一下，第二天继续精神抖擞的出发。那也别太辛苦了，钱没有赚完的那一天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他笑着说，我好着呢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可不知怎么，我还是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心酸。我们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日子有太多难熬的时刻了，尤其在受挫折和生病的时候，总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，那时候的自己脆弱到分分钟可以哭出声来。可后来还是强迫自己以成年人的方式选择面对，因为我们知道成长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接受所有孤独的时刻，不断告诉自己一个人真的挺好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很脆弱的时刻，不知道你在孤独的时候有没有想要有一个人陪在自己身边。我们虽然嘴上说着自己一个人可以刀枪不入，无坚不摧，可其实谁不想做一个拧不开瓶盖的孩子？谁不想有一个可以护自己周全的人在身边呢？那些说着自己没有软肋只有盔甲的人，只不过是被生活的现实所逼，没得选择而已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在不停地被生活的巨浪裹挟着朝前走，我们不敢停下，

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